第八首，我一生献乎你。 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主为乐，你是我一路一个光温靠，你是我最坚固的难受，我的心我心深切你，我的主，我奉献乎你，我敬畏你，我敬爱你，哦主，我一生献乎你，我的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主为乐。我的心，我心献给你，我的主，我奉献乎你，我敬畏你，我敬爱你，哦主，我一生献乎你，我的心，我心献给你，我的主，我奉献乎你，我敬畏你，我敬爱你，哦主，我一生献乎你。